Thank you.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你收听一组昆曲选段，先请听《牡丹亭·游园》，华文怡、金彩琴演唱。 Bye. Thank you. 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像》。 Thank you. 心事。 如昼灯能下在身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《斩娥》。